郭林是个很擅长抓人软肋的人，原本在警局他也是最擅长审讯的。乔家曾经无数次说过，只要是郭林想问出来的话，就算你把自己嘴巴缝起来也一样会被他套出来。而擅长审讯的人本质上就是扯着对方小辫子谈判，不巧孙鹏满头都是小辫子。说到底，他从来都不是游戏规则的缔造者，只是个熟悉规则从中游走求生的棋子而已。暴风出现的时候，要他在自己熟悉的野蛮规则和警方的游戏规则里做个选择，他毫不犹豫地背叛了乔家。现在郭林问出一样的问题，他当然也可以背叛暴风。就像郭林说的，他没有足够的信心全身而退。比起警方，暴风那边显然更心理阴影一点。所以孙鹏饶有兴致地看了郭林一眼，抛出了自己在心里边盘算了许久的橄榄枝。 其实对我这样的人来说，无非就是看哪边的利益给的更多。既然没有相对更安全的立场，那么就只能选择利益的最大化。 比起犯罪分子，他更倾向于做个商人。事实上，就是因为有着这种打算，他才会跟郭林纠缠这么久。他们彼此之间都是正中下怀。郭林终于放下了枪，脸上虽然看不出来，心下已经了然。 赌博都是有输有赢，就看你是什么牌面了。 跟孙鹏这样的人对峙是省事儿的，因为他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做事往往是可控的，因为他会权衡利弊，知道什么样的决定是不划算。只有那些预测不到代价的笨蛋才会不计后果，就像桑杰和穆克。乔家接到郭林威胁放了少奇的电话，其实是个绝佳的台阶。暴风利用乔简逼他，别人当然也可以先下手为强。既然笃定了他会为了乔简不顾一切，那现在他当然会选择放人。所以他当时只是看了桑杰一眼就要上车走人。然而穆克的脑子并不足够让他想明白这件事。 乔家，你不能把他带走。鲍先生说过，如果有人要救他，就直接把他解决掉。 他一边吼着一边冲上去要拦车。乔家毫不犹豫地把人推开，他不想继续在这里浪费时间。 现在他身上绑着我弟的命，任何人都别想拦我。 少奇是个太大的变量，说实话，他真的没想到暴风已经失去理智到想对少奇动手。他甚至不敢想象，如果少奇出事，少东那边会做出多疯狂的举动。这些念头在他脑海中还没有走完一圈，耳边就传来了一声巨响，枪声响了。所以郭林带着孙鹏走进院子的时候，入目全是血迹。他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半身都有些发冷。车里少奇的胸口上还在鼓鼓地往外冒血，他显然已经没有呼吸了，脸上笼罩着失血之后的青灰色。而他脚边不远的地方躺着一个男的，已经被一枪爆头。乔家站在车的旁边，仿佛在晃神，他手里拿着枪，那只手在不断地发抖。郭林上次看见乔家这个样子还是因为刘宇的死，他下意识地冲上去，单手按住了乔家拿枪的手，尝试着把枪取走。整个过程他没有开口。眼前这情景，他无法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只能小心不刺激到乔家。毕竟这小子是个会用刀子捅自己的疯子。而乔家一直到枪被拿走才缓慢地抬起头，看见了郭林，他嘴唇颤抖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： 我来不及救他。 说了一遍后，他唯恐郭林不相信，反手攥住了郭林的胳膊，力气大到郭林眉头都拧紧了。他看着乔家一遍遍地重复： 我真的来不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旁边的孙鹏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乔家，记忆里那小子就算被打得不成人形都不可能说一句服软的话，但是他现在抓着郭林着急解释的样子，甚至带着几分求饶。他不清楚乔家跟郭林之间发生过的事儿，他只是觉得乔家变了。 他简单地评估了一下现场的情况，显然是暴风对少奇下了杀心，导致乔家跟其他人起了冲突。最后少奇到底是谁杀的还不好说，以他对乔家的了解，涉及到他弟，他都很容易一时冲动。孙鹏正想开口，眼角就瞄到倒在边上的木克，竟然还有口气儿。他还在不死心地举枪，想对准不远处的乔家，不过也只是刚刚掰正手腕，就被孙鹏一脚把枪踹飞了。孙鹏觉得这人不能留，但郭林反应很快， 留着他，他才能够证明乔家是被逼的。 这句话一说，乔家和孙鹏同时抬头，然而开口的还是孙鹏。 你怎么知道人不是乔家杀的？ 郭林皱了下眉， 他不会， 语气笃定，甚至没有一丝犹豫。他们几度经历生死，郭林亲眼见过乔家豁出命去保护耿伟的样子，也比任何人都清楚乔家是个下定了决心就不再动摇的人。 少奇大概率是被流弹误伤，乔家拿枪的姿势不是开枪的，而是抢枪的。 郭林的信任让乔家的理智终于开始逐渐回笼，他缓慢地攥起拳，视线移向了车里的少奇。 孙姐要杀我，没想到却让少奇中枪了。我去抢他枪的时候，穆克又开枪打中了桑杰。 老实说，就这垃圾一样的枪法，到底还出来混什么呀？乔家在那个当下真心觉得很离谱，暴风到底是怎么想的，才会让这两个二百五参与到绑架少奇这样的事儿里？还是他根本就知道这两个人根本就成不了事？从一开始他的目的就很明确，就是逼乔家杀了少奇，哪怕他不参与绑架，桑杰和穆克也会动手，到时候暴风还是会想个办法让他出现在这里。这每一步都是他算好的，只是连累了无辜的少奇。乔家心底带着歉意，想上前合上少奇的眼睛，却被郭林一把拽住。 现在这里是案发现场，你什么都别动。 案发现场这四个字如同雷霆劈到了乔家的神经，他立刻想起了另一件事。 乔迁， 这两个字一出，郭林看向了身后的孙鹏，而乔家也仿佛在此时才注意到郭林是跟孙鹏一起来的。但是孙鹏出现在这里很奇怪，乔家下意识觉得这里头有事儿。但是对于现在而言，当务之急要解决的已经不是这些了。孙鹏收到郭林的暗示，安抚性地对乔家摆了下手。 放心吧，乔简应该在暴风那儿，你既然做到了他要的，他不会为难乔简的。 郭林始终是脑子最清楚的那个。 先走吧，穆克让孙鹏带走，现在不能让他回暴风那里，你就说人都死了。 这就是郭林和孙鹏之间的约定，他可以不将孙鹏和暴风之间的事告诉乔家，也可以保证孙鹏在此刻退出，最后警方不会追究到他的身上，前提是他要确保收网行动中一切人证和物证的安全。这件事除了耿伟，只有孙鹏做得到，但耿伟那边毕竟是系统内的人，经常接触，不仅有风险，更重要的是郭林在乔家的事情上要的是完全的把握，这也是他唯一能为乔家做的了。虽然他现在警不像警，乔家匪不像匪，可他当年对乔家许下的承诺他从来没有放弃过，既然乔家是他的信任，他就会保他到底。